出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。秋上苍，寄梦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。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如情花永远芬芳。

清楚，好多事任谁也留不住。只要真心对爱坚持，就算会说是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有多苦有多远我都不在乎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 想。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能有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。他曾说你不懂，想你不懂我的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